想。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就叫做保险和财富传承，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哈。所以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老师，请他给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先请王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呢能够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栏目。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在个人财富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财富传承。我们自己的资产，我们自己的资金，以及我们想要传承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精神财富，如何能够有效妥善的传承给我们想要传承给的人，这个是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规划在里面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就相关的信息和大家进行分享。 准备好笔记，上课。 我们都说这个财富传承啊，它也是一种财富管理的方法。那说到财富管理，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简单呀，不就是我们市面上能够看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吗？请王悦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财富管理？ 好的呀，那我们首先要区别一个最基础的定义，就是财富管理和我们平时去购买理财产品或者购买金融产品是不是一个意思？那答案呢，肯定不是的啊。什么叫财富管理呢？它最核心的两个字就是规划。那我把它分为呢，叫做财务规划与人生规划。那所谓的财务规划呢，就是规划什么呢？规划在自己人生中我们资金的支与出，要判断自己在什么时候要花钱，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能够存下钱，并对我们的资金呢进行整体的安排。但我们的财务规划是我们整体的人生规划吗？也不是的啊。人生规划呢，也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规划。我们所有的财务规划呢，其实是为我们人生规划而服务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肯定要聚焦于我们的财务规划，而不是说聚焦于人生规划。 财富管理当中的财务规划指的究竟是哪些方面呢？ 那我们个人认为中呢，在个人的财务规划，也就是说在人生中收与支的规划中呢，一定要关注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你如何的去应对市场的风险。第二呢，你如何对于一些非金融风险进行防范。我们说一个好的财务规划，你是既应对了市场风险啊，让市场风险不会影响你个人财务的情况，同时也应对了一些我们不想发生的一些非金融风险。当市场风险和非金融风险都不能够对你造成影响的时候啊，起码从财务的角度来讲，实现一个相对较好的人生状态。 就是合理的去规避一下这个所谓的市场风险和非金融风险。 非金融风险。 那说到这个市场风险，有哪些风险算是市场风险？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通货膨胀。那其实呢，我们说我们个人呢建议呢，不要太投入到太多思考关于说我们如何去应对通胀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不要投入太多思考呢？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没用。 思考了也 思考了也没有用， 解决不了 任何问题。因为我们是客观必须去面对的事情，就无论是我们购买任何的理财产品，我们做任何的资产配置，都没有办法去妥善的解决这个通货膨胀这个事儿。你说最好的应对通胀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得到钱了立刻花掉了， 对， 一分钱都不留，这个你就通胀就影响不到你了。但是呢，我们能做到吗？肯定不能吧。我们肯定还是要留一些储备，我们对于应对以后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说通胀我们要去应对，但是呢不要投入太多的思考。那我们第二呢，我认为呢，建立一个好的市场应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基础呢，叫做什么呢？一个是基础逻辑加底线思维加认知框架。 这个怎么理解呢？ 什么叫基础逻辑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基础逻辑，就是它的收益和风险一定是并行的。收益越高的产品，它所面对的各项的风险也一定是更高的。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的资产配置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点是什么呢？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上限在哪里？针对你的风险上限，我们说找补回来，去选择你对应的产品。这是这样的一个基础逻辑啊。第二个是我们讲的叫底线思维，一定是我们在配置的时候，一定要想说，在最惨的情况下，